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三日之后，燕京华的审判之日到来。被推上来时，燕京华做出气力不支的模样，软软跪倒在地，又勉强将自己支撑起身，抬起头来无惧地直视着上位的赤云子，用嘶哑的嗓音道： 弟子燕京华拜见师父。 不过短短几日，被乌泱泱的人群包围着的落水狗从段书觉变成了他。文玉金尚在养伤，段书觉便替他来听审。燕京华表面淡定，心火沸腾。他这几日的遭遇，实力诠释什么叫搏一搏，吉普变摩托，拼一拼，摩托变飞鸽。本以为已经扼住对方的咽喉，可以一击 KO 时，对方却掏出一把枪，嘣的一下把你给崩了。这种感觉着实不算美妙。但燕京华并不觉得自己会这样轻易的狗带。在明月楼上苦爱的几日，他早已撰好一篇完整的副稿。那文玉金提了颗妖修头颅来，就算是铁证如山了吗？自己可从未和那些妖道正面勾结，就连书信往来也无。单凭红口白牙，文玉金能治谁的罪呢？况且他今日不在，恐怕赤云子也没有打算彻底采信他的话吧。思及此，燕京华有了些底气，做出了十足的委屈相，心中却忍不住怨声连天。 这该死的系统也该回来了吧，算我倒霉，这局碰上了个高玩，我认栽行不行？反正我什么也没捞到，也玩腻了，这系统把我接走去下个世界总可以了吧。 燕京华胡思乱想了一阵，才意识到赤云子只是叫他当众跪着，自公审钟庆生想过便一言未曾发过。他偷看了赤云子几眼，发现他脸上没什么喜怒，只静静盯着自己看，更觉莫名其妙，又有点心慌气短。燕京华直觉这公审与他想象中的有些不对劲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当一颗颗热汗顺着燕京华额角淌下时，赤云子终于开口道： 燕京华。 燕京华一个机灵，立即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又将副稿在脑中飞速复习了一遍。 是师父。 自你入山不知过了多少年月了。 燕京华恭敬地趴伏于地，眼珠乱转，热汗横流地想：哎，这煽情开场白是什么情况？怀念过去，攀感情。斟酌一番后，他选择打蛇随棍上，殷切道： 是弟子入山多年，蒙受师父恩惠，敏感五内，绝不会。 我再问你话。 赤云子垂下眼睛，盯着下位那人引荐汉季的后颈。燕京华满腔溢美之词都堆在了喉咙里。 啊， 我问你，从你入山至今，满打满算已经过了多少年了？ 燕京华瞬间毛骨悚然，浑身热汗齐齐化作冷汗，一滴滴落在了面前的石板地上，很快汇成了一小潭。实验燕京华根本不需花费多少气力，燕京华本身是一个鲜活的人，有自己的出身，自己的故事，明明白白登记在通牒之上，白纸黑字无法狡辩。但鲛人仙君中怎么会花笔墨去细说一个配角中的配角的生平呢？赤云子不紧不慢，三四个问题问下来， 燕静华原先精心打好的腹稿通通作废，汗如瀑下，原形毕露。他既不记得自己具体的入山时间，又说不出当年与自己同入山门的几个友人姓名，甚至在问及他父母名讳时亦是结结巴巴。燕静华也知道事情要坏，两三个问题答不上来后，便忙推说自己久在明月楼上无人说话，头脑昏沉，请师父谅解云云。只是这个补丁打得实在丢人现眼，赤云子心里本来就有疑，如今燕金华露出破绽，怎能再容他在爱徒体内作祟？气怒之至，当即动用引魂之术，一符扬过去，正正好盖住燕金华的顶额。道术和系统输入指令数据有异曲同工之处，因此不多时，燕金华的灵魂便如同小鸡仔似的被从真正的燕金华体内捉出。真正的燕金华呜咽一声昏迷过去，当即被苏云拦腰抱住带回房中休息。在场弟子在短暂的懵逼后集体哗然，啊，燕师兄被人夺舍了，什么时候开始的事情啊？而在一片忙乱中，楼影的声音在池小池脑中响起。 你的主意果真管用。 先前自己从系统中逃出，打乱了燕金华的计划，并用他的局反将一军，把他曾与魔修勾结之事挑至明面，一句真一句假，成功扰乱了局面，将池小池从局中救出。此法虽然有效，但难在如何收尾，毕竟他们并无燕金华与妖修交游的真凭实据。而池小池这釜底抽薪的招数一旦使出，燕金华是否与外人勾结的烂账算不算清，便一点都不重要了。而且当众揭破此事，燕金华本尊的名声也得以洗白与保全。不消一日，河山弟子都会知晓他们的燕师兄是整件事中最无辜之人。池小池没有应声，倒是微微一挑眉，有点嘚瑟，他以为楼影看不见呢。但远在回首峰养伤的楼影已经把他孩子气的小表情尽收眼底，有点想笑，也有点想抱抱他。上位的赤云子将那一道符握入手中，立马觉出了古怪，这夺舍的竟是凡人之灵。这下赤云子有些拿捏不准了，若此人是图谋不轨的妖修，直接投入炉中一把火烧了便是。但此时身在符中挣扎不休的人毫无灵力，虽不知是如何夺了他徒儿之身，但确确实实是个普通人没错，极有可能是出了什么差错意外入体。那缕孤魂仓皇不已，又没有法力护体，又受那符咒烧身之苦，在那里左冲右撞，顶跳惨叫，眼看再放人下去，他便要活活被烧死在其中。赤云子无法，只好速速折了一个纸人，一口气吹去祭魂旗上，勉强保住了燕金华一条小命。燕金华当众被打回了原形，符一解脱便满地打滚，勉强压灭了身上的火苗。他头发全被烧焦了，一张本来还算英俊的面容毁了小半，浑身不着寸缕，狼狈不堪。有弟子急急抛了外袍过去为他遮体，免得吓着了在场的女弟子。待他喘一口活起来，赤云子拍案怒道： 你是如何夺了我徒儿之身，一一说来。 燕金华自知完蛋，解释不得，只得拼着最后一丝力气，连滚带爬地往人群外冲去，企图争出一线生机。赤云子恼羞成怒，既是心疼无辜被附身几乎毁了名声的徒儿，又气恼此人竟敢冒领徒弟之名扰乱风规，险险惹起了师兄弟相残的戏墙之祸，也顾不得什么融资气度了，一脚踢翻桌案怒道： 将此人拿下，打一百棍，再押去明月楼上，我要看他嘴硬到何时。 这一百棍打得可谓结结实实啊。燕金华的躯体是纸人，每一棍棒都落在了他的魂体上，比直接打断骨头的痛感也差不了多少。他被定住手脚，抚在地上，声声哀嚎，又动弹不得， 只能鲤鱼打挺似的不住挪动身体，妄图躲避棍棒，但根本无从躲起。被外袍罩着的后臀渐渐有一大片血印出来，他上次受罚还有燕京华修炼过的身体挡架，抵消了不少痛感。他的原身就是个喝口自来水都要闹肚子的普通人，哪里吃过这等苦头啊。他疼得哀嚎不已，杀猪似的大叫，我知错了，别打了。死去活来几番，等一百棍挨完，他已是有出气没进气了，伏在地上奄奄一息。